剪嘢啦，同埋瞓觉，做边样先？ 因为一定唔会系剪嘢先噶啦，就系恰一恰同埋呢个食嘢系边样先咁样。 我话你解恰一恰先啦，点知个恰一恰恰到一点啊？ 我本来真系谂住食嘢先，之后恰一恰，点知因为恰一恰打咗尖，之后就恰一恰先。再食嘢嘅时候已经系一点，唉，救命！ 系啦，但系因为我哋过去连续两个星期都有出去做街访嘅，咁我系逢星期一，大家而家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或者 Facebook 嗰度，咁又会见到我哋今个星期呢个街访题目系啲乜嘢？ 系啦，我哋今个星期嘅题目咧就系你希望喺香港嘅 coffee shop 听到嘅广东歌。 冇错，原因系啲乜嘢咧？你又可以上去留言话俾我哋听啦。我哋一间六点钟咧就会即揭晓究竟我哋今次街访一啲朋友。 他哋的选择啦，啲成果啦，咁样 系啦。当然啦，我哋阿手时间有段片，大家记得帮我哋 like 啊、share 啊嗰啲咁样啦。 冇错。 咁啊，呢一个就系今日嘅题目揭晓。另一样要揭晓啊， 系 大家如果仲记得上个星期五我哋 pat pat 行无端端搞咗个二台嘅靓声选举， 同埋好唔知丑地咧，好多听众咧都，我觉得系讲得好啱噶，就系、是、因为咧，其实有两个完全唔系。在我哋两个搞靓声选举，跟住其实我心入边一路都好心虚，因为在我心入边系有答案嘅，而个答案系唔关自己事嘅，都唔关波城事啦。咁所以我哋就谂死啦，选个结果出嚟，一定同我哋两个一啲关系都冇啦， 出事啦，有啲惊啦。同埋嗰个最唔公正嘅位置就系我哋搞个咁嘅选举，而我哋有份被提名。 系啦，同埋因为其实我哋谂住喺我哋自己节目当中咧，即系。凭住我哋平时嘅淫威啦，作威作福嘅气质啦，以为系会有啲比较好嘅结果， 点 知睇落、都麻麻地啊，真系 好有趣嘅。因为我哋过去呢个 weekend 咁，我哋就即系收集咗喺 IG 嗰方面啦，同埋 Facebook 两边咧都会有一啲听众话俾我哋听嘅。咁咧两边嘅结果又有少少唔同嘅， 系 个唔同嘅位在于嗰个票数上嘅差距系有两个平台有唔同嘅。 系 啦，我哋先讲 I G 方面、，I G 方面系叮当码头得劲啲嘅。 啊，系啊， 你想听男先定系听女先咧？ 我竟然 系啊， 听咗男仔先啦。 嗱，男仔嚟讲，男 D J 我哋二台咧，根据听众所投嘅票数，其实最多人拣咧，毫无悬念， 郑子诚， 得啦， 音乐情人。系好稀疏嘅掌声，唔好意思，因为得现场都系得我哋两 有两个人啦，系啊，你自己搭埋佢一张啲拍掌声，所以毫无悬念嘅， 系呢、這个第一，系啊。 至于第二位啦，系都几高票数嘅，以男仔嚟讲，第二位嗰、那个人叫做波胜啊， 唔识噶，我唔系好识噶，唔系好熟啦，同埋咁唔知丑啦， 劲唔知丑，如果有第二位可以， 唔系啊。你嗱，你就算讲话，因为第一系子诚，第二系波诚，冇问题嘅。 系 你头先中间嗰句对白，个票数都追得好紧，呢、這个就多余啦。呢一句，你应该话个差距好大啊，个说服性都高啲啊，都显得我哋个调查权威啲啊。 唔系差距大，唔系第一同第二位啊，系第二位同后面嗰啲啊。 你呢一句更加令人觉得我哋个调查真系摆到明围围围啦。你咁你仲谂住公布第三位系边个啊？ 冇啦，第三位其实其他嗰啲就差唔多票数噶啦，已经系。咁我睇下仲有边啲同事啊，不如。 好啊。 包括有Albert 啦 ，Albert 前辈啦，思芬啦，跟住之后有子豪啦，Alex 啦，同埋阿一嘅。 你 对最尾嗰个答案做咩 dead 咗啊？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前面嗰几个都各有特色啦，咁样当你连阿一都出埋嘅时候，更加显到我哋呢个调查真系好认真啦，系嘛？ 但系佢哋有解释嘅，因为我哋讲话好听啦，或者叫做唔系一定净系靓声，叫好听你中意听嘅。 咁好听呢样嘢好主观嘅。 系啦，因为话阿一有一种嘅即系缤纷喺里边，你听佢讲嘢，即系撇除佢仲有少少好轻微嘅懒音，即系你听佢讲嘢好开心啊！呢个肥仔讲嘢。所以佢哋中意听佢把声，有呢种嘅解读嘅 娱乐效果比较强啦。 冇错啦，好呢一个咁偏颇嘅男嗰边，我哋就摆低啦。 好紧张啊！之后要揭晓呢个女 DJ 嘅声音、啊。 系喺 IG 嗰边啦，我而家净系讲。 系 IG 嗰边咧， 系 有两位女 DJ 系同票数嘅。 我哋要有个埋一个悬念嘅嗰啲嘅音乐。 其实我系有嘅，不过要啲时间揾咁解啫。 唔使啦，快啲啦，揭晓先啦，一阵 间。诶，有啊，揾到啊，好叻啊我。好啦，究竟 系啦，边两位女 DJ 竟然咧造成咗呢个双冠军嘅呢个局面咧，喺呢个咁认真嘅选举当中。 几有悬念啊！哇，你呢个音乐叫做有悬念嘅音乐，根本就系儿歌。证明我哋呢个有几咁儿戏嘅一个嘅选举， 呢个先系，呢个先至系。好啦，悬念嚟啊！喺 IG 上面，我哋收到听众所拣嘅，包括有黄天怡同埋燕琪。 耶、yeah, ！我净系听到第二个名。喂，多谢多谢，即系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同埋意外。我而家咧准备讲个得奖感言啦，系首先我要多谢我爸爸啦，系啦，之后咧我要多谢波成，系啦，之后我要多谢波成，因为佢喺我隔篱扶持我，都俾咗好多信心我嘅。啊，而咁多位听众朋友咧，即系非常之独具慧眼， 冇人想听你得奖感言。咁跟住第三咪其实都贴得好近嘅，即系 IG 嗰边就系 Kitty 啦，咁样。 O K。 系啦， 但其实我心目中咧，如果我有两票啊，即系一票男仔，我会俾郑子诚啦，毫无悬念啦。 系嘅。 系啦，另外女仔其实我系会俾海琪嘅。 哦。 因为我真系好迷恋，系啦，我真系好迷恋海琪嗰把声嚟做音乐节目，系非常非常之啱。 嗯。系啦，咁 Facebook 嗰边咧就会嗰、那个票数少少唔同嘅，咁但系男都一定系阿子晴噶啦，咁啊女嗰方面咧就， 其实我谂咧你就算无论系 Facebook 啦、IG 啦，即系 定系出条街度问啦， 系啦，你唔系啊，就算你举咩问 我 MSN 问啊， 系啊，啲人声假真系。 唔知道你知唔知咧？ 系唔知道你知唔知咩声噶？ 系啦， 都系郑子诚啦。 都系子诚啊！咁女仔咧，女 DJ 就系天怡，咁啊呢边佢赢得多啲。咁但系 Facebook 嗰边得意在大家其实都可以上去骚动嗰度睇，大家会因为嗰度可以留到一啲 comment 去讲，即系佢觉得我哋啲同事嘅声咁样样咧。咁譬如有讲到一啲声系开心嘅，听落去，即 系 譬如天怡嘅声系开心啦，我同你嘅声都系算系听落去开心嘅， 可以笑我哋啊， 有种气氛喺里边。 我好似见到一个听众留言，我觉得呢个都啱嘅，即系靓声同识搞气氛嘅声咧，其实喺我哋台系并存都有嘅，即系有啲可能就系偏向系真系靓声，但系听落好舒服啦。而有一啲咧系所谓识搞气氛嘅声，咁我觉得呢个都紧要嘅。 系啦，咁啊，另外亦都有一啲即系讲波性呢个 DJ 嘅 comment 话有 energy 推到气氛，同埋好有 show 味啊！我唔知咩叫好有 show 味。SHAW 梳味， 即系你嘅大学嗰间书 院。我唔知道啊，但系咩叫做好有梳味咧？或者咩叫好有崇基味？即系你明唔明？呢个形容词系冇一个感觉出到嚟。 基味我都知道系咩味，但系梳味 崇基味你谂唔到，系联合味你又谂唔到啦。咁系啦，咁但系阿琼咧，大家都有讲话佢声音变化好多啊，话你系啊，有一个听众系话阿琼你把声嘅声音变化都多噶。 唔系，其实我咁我要多谢后援会啦。因为后援系发掘咗我呢个唔同嘅角色嘅可能性啦，即系由最粗犷啦，去到叫我最姣嘅声，佢都叫我扮过啦。于是乎，我谂嗰个印象系嚟自嗰度嘅。 但如果你话声音变化，我觉得子豪嘅声 啊，都系都系都系， 系啊，因为佢一进入咗个情景咧，去声演一个角色嘅话，有时候讲啲故仔咧， 佢可以系一个温暖嘅爸爸。 Yeah. 同一时间，我听佢讲是非嘅时候，佢都可以系一个贱人，系啦。即系好直接同埋好中肯嘅评价嚟噶，呢个真系 跳咗去， 系啊，唔系咩？ 系 啊，温暖嘅爸爸加讲是非嘅贱人，both 都有。 好嘢，好嘢， 好重要噶呢啲，即系我哋做 DJ 呢一行系咪先？ 系你点样可以有嗰个质地啊嘛？你讲嗰样嘢切合翻啊嘛？ 系 啦，咁大致上就系咁啦。咁要多谢咁多位听众陪我哋癫啦。 系啦， 真系。 咁我哋希望下一次咧，就有其他嘅投票，大家都可以踊跃参与下啦。系啦，因为呢啲小圈子选举，即系可一可助。 我哋唔知道下一次又会有啲咩嘅小圈子选举啦。 系啊，你快啲介绍下点解我哋要揀呢一首歌嚟播啦。 因为我一路都讲我哋嘅选举系咩啊？ 小圈子。 咁所以我哋揀嚟呢一首歌。 唔好意思啊。 你一讲唔出口。佢个名字歌名叫做《圈子》，主唱嘅系陈燕婷 Jeffro。 就退后多，让你可伸手找到我。避免自己留在，越接近你越缺少孤单的勇气，害怕只得我奋力要拆开边界，就跳入到像救生圈的一个你，浪太大要寻求依赖，越渴望你越气喘，找一丝氧气，浪扑得很快，结 过后，你我不寒暄，请把我拉，恳请可给谁人拉起口，把我再开解，独自无力，踏上下道崖，仍想挨，终于都给谁人推开口，等世界。真没有声的荒野，让我获救，就索紧圈子，请救我，或会窒息。是你的凶狠扼杀我，是我的怂恿，放下了最初诞生那姿态，看秒针行一圈，人走远，公转过后刹那也不留恋。哦，请把我拉，恳请可给谁人拉。想打到崖，仍想爱，终于都给谁人推开口，等世界崩解，就创业到将永久将片刻破坏。走破碎的街，让我累了可跳出，可放出无边界，不需得到谁人的好友一个去纾解，寂寞其实是美好的丑态。 由佢亲自己作曲噶啦，亦都喺嗰啲即管弦乐上面嘅一啲编曲都系佢自己去包办嘅，有啊 ，Jeffro 陈燕婷呢首《圈子》。好啦，我哋騎劫完大家嘅票数同埋騎劫完人哋只歌啦，我哋 即系完全唔关人哋首歌事，但系都好听嘅系嘛，因为你介绍呢一首作品系啦。 但系讲到即系呢一个即系声音上嘅题，我上礼拜讲嘅时候咧，其实阿琼佢后屘同我讲，哎呀有样嘢想讲，嗰日冇讲到。 你真系喺咪前毫不犹豫地出卖咗我，即系逼我一定要讲呢个。 梗系啦。 呢啲系好拍档啦，即系几中意帮成啊咁样。咁因为个故事咧同声冇关嘅，纯粹系外表上嘅一个嘅插曲啦。于是乎，上个星期就冇讲嘅。咁喺咪后咧，我就当系。即系生活分享咁啊，简单同波盛讲完啦啊，点知一个唔为意啊，一个屈美食，佢就叫我开咪讲翻。 好啊，咁样。 咁咧就因为上个星期波盛系讲啊 ，Auntie Amy 话觉得我把声好好听，以为我系一个即系都外表都骄傲嘅一位女子啦，咁样。咁话说咧，我中学嘅时候咧，有一次，我有成个星期都要去一个同我由细玩到大嘅中学同学屋企食饭，住得好近嘅。咁我大概食到第三晚定第四晚，即系已经慢慢同佢屋企、同佢妈咪、同佢哥哥都好熟啦，即系已经系有一种即系融入家中嘅感觉啦，咁样。咁有一次食饭咧，有一晚，即系正当我好开心，哇！佢妈咪啲餸菜真系好好食啊，咁样谂住，今日唔会做大西鬼，我帮佢哋食晒啲菜嘅时候咧，佢妈咪突然间好大力摆低啲碗筷， 阿瓊啊，我有啲嘢想同你講。 有冇驚？ 係啊，我真係真係好驚，我係咪做錯咗啲咩事咧？喺人哋屋企咁樣，咁即係佢話 Auntie sorry 有咩事啊？有咩事？我咪做錯咗咩事？佢話唔係，但係你真係聽 Auntie 講。我想讲，跟住我哋就三个，包括佢阿哥啦、佢啦同埋我啦，我哋三个都好凝重咁望住佢妈咪，谂住佢妈咪会讲啲乜嘢。佢妈咪同我讲话：阿琼，我真系好想话你知，其实喺肥婆入边，你真系算系生得几好睇。呢啲我系有幸人生见到人啊！佢阿哥个嘴入边含住一啖饭，佢真系完完整整咁喷咗出嚟。 佢仲好凝重咁讲嘅好嘢， 好认真。跟住我个 friend 即刻就即系因为佢妈咪啊嘛，佢又好直来直往。妈咪啊，你讲呢啲你佢点样啊？佢如果唔食埋啲菜嘅话，我哋今晚要食剩嘢啊，点算啊？ 你个 friend 个重点都错嘅， 系啊， 系惊嘥嘢食，而唔系你嘅心情。 系啊，咁样。跟住我觉得佢妈咪讲得好好，我想劝佢减肥啊，佢减肥就靓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63宗，跳舞群组再度扩大，新增50宗相关个案，另外有7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经更新点算，跳舞群组累计个案有132宗。当局发现再有7个场所涉及跳舞群组患者曾经到访，当局会再要求到访人士强制检测。部分跳舞群组确诊患者是场所的工作人员，中心形容跳舞群组涉及层面非常广，部分人参与多人派对或者生日会，已经出现第二代和第三代传播。部分确诊患者曾经到学校担任导师，当局会要求参与活动的学生要做测试。另外有8宗源头不明本地感染个案，分散不同地区，当中包括家庭主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将会就本地确诊新型肺炎市民提供一次过津贴，在下午5:45会见传媒。政府早前透露，将会为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提供一笔过5,000元津贴，细节等到劳工及福利局敲定之后公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寻日话，部分人尤其基层市民对强制检测可能会却步，担心确诊之后会影响生计，因此当局会为确诊者提供一笔过津贴。科大学生周子乐死因言讯，当日在现场的一名市民下午继续作工，主要在闭路电视片段之中尝试认出最初向他呼救以及要求找救护员的少年，但是不成功。他作工之后在庭外说，之前曾经因为有压力和顾虑等不希望现身提供资料，但是在上个星期见到周子乐的爸爸的呼吁，联络对方和决定作供，亦都呼吁其他目击者提供资料。周子乐的爸爸在庭外再次呼吁当日的目击市民联络他或者死因庭提供当日的资料。死因庭预计听日传召一名消防队目作供。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期望圣诞节之前可以开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到明年1月起可以大规模为民众注射。夏国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期望下个月开始接种工作，大规模注射相信由明年1月起开始，希望4月复活节之后大家的生活可以回复正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林欣同最新派台作品。 你将我两次 空，不同时空之间互相探索的故事，歌曲名称叫做《次元壁》，希望有一个时空，他们两个是甜到不得之了的。 会有醒，也有痛，充斥着而托捧，两个的小宇宙，心声会随意讲，繁忙中浮游中，若放松尚有安稳感觉，白昼出走太傻，深宵有情人陪我。你似星，也似痛。 紧嚟埋班作乐作品 ，Rubber Band 六号主唱歌曲名称《太空糖》，你似星也似糖。现实生活当中，你只系一个大王。 你可以讲。 心伴侣，字典有一百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撒娇继续陶醉，以点接交代错的时序，一本要收拾了书摸不赞明，甜蜜消息随时看清。想质问揭穿游戏，要优雅看过理解，不抱希望不会惊，总有一日的血腥。骗子要彻底动情，就似人间失感不满的旅程，无谓掩饰，无谓造车。 咗佢嘅大话，简直张美仪最新派台作品《高歌明星 Pretty Lie》。 窗满败了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欠，我宁看有你，却在等。 叶巧林最新派台作品。 碰出过分幼稚，文字全部藏在文字里。 歌曲名称叫做《二人份》。 正嘅宣传推广活动，加深社会各界对大湾区建设嘅认识，以及为香港市民同企业带来嘅重要机遇。发言人话：通过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发挥互补优势，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嘅国际一流湾区。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同阿斯利康药厂合作研发嘅新冠疫苗喺大规模测试之下，有效率系70.4%。另一间药厂美国嘅辉瑞有份研发嘅疫苗，有效率达到95%。但是英国广播公司说，牛津大学的疫苗价格便宜得多，而且储存更加容易，更加方便运输。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啦。屯门公路去元朗之前近住深井村就有意外事故，现时嗰度嘅快线仍然系受到阻碍嘅，咁啊龙尾就去到叠翠苑同埋丁九桥。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深井村因为有意外啦，快线仍然受到阻碍，塞到叠翠苑同埋丁九桥。丁九桥去屯门就排到去金竹角噶啦。咁啊九巴龙运巴士线咧有多条巴士线都因为呢宗意外事故需要改道行驶。青山公路去元朗，近住海淘花园至海安路咧，而家都多车噶。荃湾路去屯门就大涌道回旋处至到丽景站嗰段咧，亦都系多车。另外一宗意外就系喺呢个新田公路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围村对开快线有意外啦，塞到去米埔新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啊，近住科学园段之前都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不过都多车嘅。咁啊，沿住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科学园至到马料水交汇处咧，都系交通繁忙啊。咁啊，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下。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车龙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慢线到湾仔之路就塞到去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系几好，尖沙咀线多车少少，龙尾模糊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油站，龙翔道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龙尾喺将军澳电话机楼。其他本路面交通情况，咁九龙区咧，而家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噶，尤其是系去龙翔道嘅方向咧，即系西行线啦。咁啊，龙尾就去到伟业街天桥同埋九龙湾运动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都系繁忙啦。咁啊，龙尾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附近。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多车，龙尾去到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坳头至到锦绣花园大道嗰度咧，都系多车嘅。西贡公路近住南边围段来往方向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大埔，屯门龙富路50路牌去屯门，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Thanksgiving。 感恩节要表达谢意，屋企嘅父亲大人当然有份啦。 阿爹，多谢你担起石头家。 爹哋，爹哋，咩

而且仲有好多香港人都支持緊香港音乐，骚动音乐决心揾佢哋出嚟，所以我哋每次都会落街同你讲下香港音乐。 咖啡除了是一个饮咖啡的地方之外，对大家来讲已经是一个集多功能于一身的场地。放假想找个地方歇下舒服下，去咖啡啦。想找个地方打卡啊 like, 去咖啡啦。约咗人倾嘢，想找个地方坐得舒服啲，去咖啡啦。咖啡的氛围就是它的灵魂，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它播了什么歌了。今集我们就去到咖啡的聚集区。首先看看受访者对于一般咖啡听到的歌有什么观察呢？ 咖啡都是比较多少少，所以偏向文青的歌都是类似陈绮贞啊，或者是王然啊这类型的歌手。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 其实整体的氛围都是抒情为主和放松为主。印象中，譬如我上依幾個禮拜，我會聽到好多 lo-fi music 啊，係，但都係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外國歌咁樣。 多數都係日文歌咯。 好多 coffee shop 好少播，係咯，播英文歌多嘅喎，好少播廣東歌係。 多數都係英文歌咯，或者去啲日式少少嘅，佢可能播啲純音樂啊，或者日文歌啊。 coffee shop 主要嗰啲歌都係比較啲慢啲啦。可能 jazz 啲啊！ 大家都發現一般咖啡多數播嘅都係俄語歌，咁佢哋對呢一個現象又有啲咩感覺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會聽廣東歌，咁所以我都覺得其實係可以播翻多少少咯。雖然好多人都會覺得哇，好似同佢哋個咖啡嘅風格格格不入，但係其實你去聽多啲，去仔細聽多啲嘅，你揾多好多其實都可以配合到你個咖啡嘅風格嘅歌。 嗰種 chill 唔一定係淨係好靜，但係可能係有。少少節奏感嘅，舒服少少嘅，可能類似 jazz hip hop， 即係最近會多咗去一啲local 啲嘅 ，let's say 土瓜灣附近或者呢度附近嘅 coffee shop 咧，就會相反會聽得多咗啲 indie music 咁樣，即係都係一啲比頗新嘅體驗。即係除咗因為我自己係個 music lover 咁樣，就唔係想淨係聽到外國嘅歌，亦都想香港嘅樂壇。更加發展咁樣，咁如果係即係喺呢啲咁嘅 context 可以聽到啲咁嘅歌，都係一件好事。 如果突然間有首你好中意嘅廣東歌響起，都會好開心。 唔單止係自己中意咁簡單，喺香港嘅 cafe 可以聽翻香港嘅歌，都真係會有一份親切感噶。好啦，嚟到今集嘅主題，究竟大家希望喺香港嘅 cafe 聽到邊啲本地嘅音樂作品呢？ 我希望會係聽到張敬軒嘅音樂咯，不吐不快。 再有这种情怀，又未得共你同时在这世界，丑恶在于赤子的胸怀，难敌这纷扰世态，为理想或求生再挨。 这首歌不是容易唱，而又唱得很好听，整个音乐的旋律都真的很漂亮。 张敬轩的《苏宁情歌》 我虔诚爱你，灵魂骚动你，骚动到有默契，就到心扉。我全神看你，以灵魂来透气，感觉多苏宁，以梦偏温柔你。 我哋嘅节目都可以骚动到你噶，得闲听下啦。咁苏宁情歌骚动到呢位朋友嘅地方又系边度咧？ 好。超聽落好放鬆啦，個人係啊，咁你一路飲住咖啡嘅同時就聽住啲歌，就個人好忘記到好多煩惱，你覺得好舒服。 如果佢可以播 Rubber Band 嘅小兩半，有幾好？ 長路橫街都可痛處遊走，只需緊握你右手，若怨氣充斥了地球。冰水都不发愁，好想拥吻你，马上清爽得够。 Coffee shop 里面的氛围就是你坐在这里好，即是一个下午悠闲咁样听住歌，咁样饮住 coffee 咁样。咁假设你喺个炎炎夏日嘅时候，咁 coffee shop 就係你即係、就是、你行到攰嘅時候就會行入去啊，飲杯咖啡唞一唞涼下冷氣嘅地方。咁如果係即係我一行到嗰個 coffee shop 裏面，如果我聽到雙人本呢首歌就。有啲嗰啲 groovy 嘅 music 嘅蹦拍蹦拍嗰啲咁樣，咁我就會突然即係、那個心情會特別舒爽，我覺得。重點就唔係嗰杯嘢本身係點嘅，即係成個氛圍俾你個 feel 係放鬆啊。 悶到仿似混合萬里，一股朝氣退散不去，悶到想要逃離群眾，只乾脆。 即係如果我去 coffee shop 嘅時候，即係。Rubber Band 就比较出名啦，一系就系 Dusty Bottle 啊。 咁你聽到 Dusty Bottle 要解散有冇好傷心？ 我尤其覺得係 Dusty Bottle， 即係我由即係我以前去嗰啲蒲吧嗰啲音樂活動嗰度，咁比較第一次聽到 Dusty Bottle 啦。咁我嗰陣時覺得佢幾特別嘅，即係我都幾頗為期待佢出道之後啲咩效果啦。咁即係前上年大概上年嘅時候，咁啊見佢出咗第一首歌啊，其實我都幾興奮，即係我都係 kind of expect 緊佢會啊爆出嚟，會好似去到 Rubber Band 啊喺香港嗰種影響力咁樣。點知突然間解散咗，唉真係，覺得連佢連發圍嘅機會都好似未有咁樣就被我唔知係 for Mary 神解散，但係可惜咯，總之。 有一啲音樂單位大家會好想保留，亦有一啲香港嘅地方大家會好想佢維持原有嘅感覺。 我想聽到 My Little Airport 嘅《土瓜灣情歌》。 這一個下雨的夜晚，你是否正在空閒？我此刻仍留在土瓜湾，想着未来怎么办，只希望沙中线的那个站可以起得更慢，再贵的租我已不能负担。 我是有个朋友推介，我就是觉得很有 feel， 因为我们那天真的在何文田土瓜湾那边行紧，他就讲起有这首歌，我就记得有一句歌词是说希望沙中线不要那么快起得好，因为租会搞得很贵，我觉得都很贴切的，我会觉得很啱，可能是香港旧区的感觉。 有些受访者希望在咖啡听到的歌，那个感觉直情是啱每一个香港上班族，例如是呢一首， 我会揀 My Little Airport 的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我要给佢米田共。边一个发明了翻工，翻到我越来越穷。 咁我去到 coffee shop， 咁即係我係應該係放緊假啦 ，relax 緊啦。咁最唔想就當然係翻工啦。咁所以咧，當我聽到呢首歌，就會好振奮咁覺得，係咯，邊一個發明了翻工啊？究竟裡面嘅每一句歌詞都係引發咗我每一下嘅共鳴嘅，係啦。嗯， 你覺得最辛苦翻工個位喺邊度？ 可能要長時間對住電腦咯，長時間去 focus 喺頭一個 task。咁通常做嘅時候就好專注啦。咁做完。放工嘅時候就會覺得嘩好攰呀，跟住就要即刻衝返屋企瞓覺㗎喇，老啦老啦 老啦嘛， 真係老啦。 邊一個發明了翻工，以為自己好有用， 好有用。 邊一個發明了翻工，阻礙我藝術發展重重， 發展重重。 到了薪金20000夜，我的青春就快用完，两万元两万元两万夜，我有更多事没法做夜。 个个都翻工，唔通个个都想翻工咩？难得放假可以去 cafe， 梗系想听到一啲自己中意嘅音乐啦。 岑宁儿刹那的乌托邦。 太光了，让我归于暗光中；太黑了，让我归于暖黑里。就算伤痛满身又如何，有些美好能往过躯壳， 播得舒服就好咯，因為聽歌大家嘅感覺都係有唔同嘅，咁我就覺得唔一定係某一類型嘅嘢先至啱喺一間 coffee shop 度播嘅，即係你心情嗰啲切換，你都係睇唔同人嘅。 講得非常之好啊！所以有一位受訪者，佢嘅心情切換到我哋估唔到嘅領域，就係純音樂啦。 叫 Norvik，N O R V I K，A Watch Mind。咁呢個係香港嘅音樂人嚟，咁成隻碟都係一隻 ambient 粵歌嚟嘅，咁都係啲 CD 鋪推介，都仲我可以放鬆一下心情啊，唔會話即係其實聽歌點解唔聽歌詞？因為有歌詞係會令到你要諗嘢噶嘛，即係歌詞係最直接話到俾你聽，佢隻歌係想點。咁但係有時候你我聽 ambient 其實係因為我可以唔同心情有會唔同嘅影像咁樣。通常性我聽歌係由頭聽到尾嘅，做得一隻碟嘅佢應該都係一個概念一個 journey 嚟嘅。 去 cafe 呢個空間都係一個旅程嚟嘅。如果仲要播住一隻貼題嘅歌，哇，咁就真係 perfect 啦！ 之前因為睇過一套戲就係《分手一百次》，咁就喺入邊我都因為佢入邊好多好聽嘅歌啦，咁所以中意咗呢套戲。咁譬如有啊黄燕姿唱嘅不再说分手啦， 冷咖啡放在这里多久，这一杯苦涩有点过头，我们之间说过多少分手，总是以为覆水能再收。 咁我覺得如果可以喺 cafe 度聽到呢首嚟自一套關於 cafe 嘅戲嘅歌，就會好有代入感。我係好中意呢套戲嘅，咁我上映嗰陣睇咗三次啦。最重到就係我好中意佢哋開頭嗰啲幾好笑咁啦，但係最重到係之後佢哋即係相處到一個位係唔知道點樣繼續落去嘅時候，嗰、那個好無奈嘅感覺，佢哋兩個都好想一齊翻，但係唔知道點樣繼續落去，咁所以係好中意呢套戲拍出到呢個感覺，加埋有呢啲咁好聽嘅配樂，更加令到戲係昇華咗。 你希望喺香港嘅 coffee shop 裏面聽到一啲點樣樣嘅廣東歌咧 ？Ivana 嗰啲歌咯，《大笨鐘》。 就有啲舒服啲嘅路線，聽落去會放鬆啲咯。即係聽完可以係咁碌都覺得係唔會覺得煩嘅啦。呢個好重要。 最後呢一首由受訪者所揀，最希望喺 cafe 聽到嘅廣東歌，都算係2020年大家碌得最犀利嘅其中一首。 我會揀 Dear Jane 嘅《銀河修理院》。 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亂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瞒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仍需怪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 其實我都是近排才開始聽這首歌的，然後我又覺得它很治愈很温柔的感覺，還有放工的時候聽一些慢歌是很舒服的。 講到銀河修理員呢，即它裡面就是祝你再亂留下平安，又會幫你整好駕宇宙飛船，你心裡面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人的？ 當然有啦，對著鏡頭當然這樣說 不對著鏡頭咩？就會話冇或者點 啊？咁又唔係嘅，佢真係修理到我嘅，佢好温柔嘅，咁所以就喺成日我開心或者唔開心都會陪住我，咁所以聽呢首歌嘅時候諗起佢都覺得好治愈嘅。 Cafe 的確係一個可以俾大家逃離下嘅空間。最有趣嘅就係我哋發現中意 cafe 嘅朋友，原來都曾經諗過要開一間屬於自己嘅 cafe 噶。 之前都有諗過可能開一間 coffee shop， 跟住前面可能係擺一啲花去賣。 埋，跟住後面就係 coffee shop 咁咯。但係後面當然因為租金太貴，所以就呢個念頭打消咗咯。 係、哎、我好想啊，其實你講得好啱啊，我好想開間係淨係播廣東歌嘅咖啡噶，因為可能其他人嚟到都想輕鬆下啦，咁可能會揀翻啲啊 bossa nova 啊 jazz 嘅，都會好啱喺咖啡度播。 其實你哋會唔會有一個夢想係真係有一間屬於自己嘅咖啡，跟住入面不斷都係自己好鍾意嗰啲歌嗰啲夢想㗎？ 有啊有啊，會啊會啊，因為聽到自己鍾意嘅歌係會特別開心，跟住會跟住唱咁樣囉。咁你一度飲住咖啡，跟住可能同朋友傾下偈，跟住大家又唱下歌咁樣，好似都幾開心， 響起你鍾意嗰首歌，然後大家一齊識唱嘅歌，感覺係好好囉。 同埋有啲歌詞會有共鳴感囉，係啊。咁、你聽完有，當你觸動到嗰個心情嘅時候，你就覺得哇，係。有 種感覺，好似噶，哇，中曬咁樣。 哇！ 銀河上邊跌宕邊看緊對方，跨宇宙又橫越狂風，不怕再進入無岸，遠近我都護航，萬能般安慰，不必天氣多晴朗。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没有宇宙飞船，等我们可以躲去银河，但是一杯小小的咖啡已经可以给我们有心灵上的安慰。 2020年大家都累了，有时候都想逃离一下现实，去咖啡那里放松一下。在咖啡那里不知道播些什么歌好，那不如播骚动音乐吧，我们有好多歌听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3宗属于本地感染，50宗来自跳舞群组，令到群组累计132宗个案，成为疫情以来最大感染群组。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多于70宗。卫生防护中心话，再多7个场所牵涉跳舞群组，涉及酒楼、音乐室、舞蹈学校，呼吁今个月1号起到过有关地方的人士，或者曾经参与多人派对和生日会的市民，尽快做病毒检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宣布，政府將會為由今個月22日起屬於本地確診新型肺炎而面對經濟困難的患者提供一筆過5000元的恩恤津貼。羅志光說，申請人必須是受雇或者自雇人士，不享有有薪病假，目標是今個星期五起讓有需要人士向醫務社工提出申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美国特朗普政府计划宣布限制89间被指与军方有关联中国企业的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无端打压中国企业，并且多次就此表明严正立场。他指美方的所作所为严重违背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必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自身形象，美方应该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外国企业的错误行为。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华府将会限制这些企业采购美国一系列的产品和技术。据报名单上的企业包括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和10间关联实体。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哋港台噶， 尴尬要帮我做个访问啊！ 呢个名好紧要噶， 系啊！而家真系成为咗我哋去做街访嘅时候咧，第一件事拎住块问题板冲出去就会同人哋介绍话：Hello， 你好，我哋港台噶咁样啦。咁诶，大家可以热切期待我哋之后嘅话几条题目嘅，因为唔知点解咧，我哋已经明明介绍咗我哋港台噶， 系 啲人系会同我哋讲商台嘢。 唔紧要啊， 唔紧要系啦， 几期待啊， 系啊，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同埋期待嘅。 同埋我哋呢个环节名个概念，我初头好似冇讲过，因为我哋每一次都好紧密啦，嗰个状况。 系 我哋嗰阵时嘅谂法就系、是、出去同人哋做访问嘅时候，你第一句会即系表明自己嘅身份。咁、 啊、 我哋就话不如就攞呢一句嘢嚟做呢个环节嘅名啦。 系 咁，其实我出到去真系会讲我哋港台噶。 啊 ，Hello， 你好啊，我哋港台嘅，你介唔介意借两分钟俾我同我倾少少关于音乐嘅问题咧？ 明明冇一次系两分钟内完成。呢啲就係嗰個技巧啦。 咦，藝術嚟，因為香港人都好趕時間啦，咁。 係啊。 咁但係今日呢個題目咧，我覺得嚇、嗯，首先個情景係你要唔趕時間， 嗯， 因為個 cafe 啊嘛，我哋講到 cafe 當中你想聽到嘅廣東歌， 係。 而你發現咧，大家嘅選擇都真係希望喺 cafe 當中咧，可以無懼時間嘅流逝， 係。 即係通常都係揀慢歌嘅喎，大家都真係。 同埋好似喺即係嗰個 coffee shop 裏面慢歌嗰個包容程度會高啲，因為慢歌譬如你做緊嘢嘅時候，都有一啲聽眾有時都講嘅，有啲時段聽慢歌，哇搞唔掂喎，即係譬如收工揸車，播慢歌，我啱恰著喎，好危險喎，好驚喎，咁樣咁但係的而且確，哦原來我哋發現到我哋出到去一啲好多 coffee shop 聚集嘅地方，我去咗兩個 location 嘅呢個題目都。咁佢哋翻嚟，即係頭先大家聽到就係講舒服啊、慢啊，係、 嗯、 啦，等自己可以 relax 去咗第二個空間啊，逃避呢個現實啊嗰啲， 冇錯， 就所有嘅嘢就啱數啦咁樣。 咁頭先阿波都有講啦，我哋係去咗兩個 location 嘅，一個咧就係大南街， 嗯、 另外一個咧就喺大坑嗰條書嗰個街嗰幾條街咁樣啦。 嗰日係咁喺度兜圈喺大坑度， 真係同埋因為咧，你明唔明咧？我哋嗰日咧，尤其是喺大坑咧，所揾嘅目標咧就有啲特別嘅。即系如果佢系已经喺嗰个 cafe 当中，即系享受紧啦，咁我哋唔好意思去打扰人啦。咁我如果排紧队咧，我哋又唔好意思打扰人啦。因为你见到佢好仔细地喺度谂自己会食咩，要饮咩啊， 系啦 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去捕捉系咩咧？系佢食完之后行出嚟。 系啊，其实有好多 potential 嘅朋友做访问，咁但系你知入到 coffee shop。可以坐好耐噶嘛？ 系啊， 你唔知几耐噶。 所以我哋眼白白见到好多人入去啦，就捉唔翻佢出嚟啊！好真 啲，又唔好意思入去啦。 系啊，冇错咁样。 系啊，咁但系又的而且确喎，喺呢两个区域嗰啲朋友，唔知系咪真系关嗰、那个我哋，譬如由星期日啦，有个地方，大家个心态去到都系想 chill 下 ，relax 下，可以嘥下时间啦。 系啊，所以佢哋好愿意嘥佢哋嘅时间俾我哋去。去問嘢嘅，同埋你都聽到佢哋好樂意講自己中意聽啲咩啊！即因為即時長手眼剪走咗好多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聽翻原汁原味版本嗰個嘢，我諗兩三個鐘都走唔甩噶啦。 哦，都真係噶喎，咁樣。同埋咧，我唔知點解我心入邊啊嚇，因為一個九龍區啦，一個港島區啦，我覺得其實呢兩個地方咧，大家揀歌嘅方向都有啲唔同噶。即雖然人員流動性都係，同埋大家都係香港人啦，唔知點解，但我覺得係有啲唔同嘅。相對嚟講啊，我自己覺得，我唔知道你係阿波成同唔同意，我係覺得咧，大南街嗰啲再文青啲嘅， 嗯， 同埋佢哋有啲人，即係我哋可能冇留低嗰啲 view 啦，有啲人係會揀到台灣啲歌都有嘅，咁我哋就我哋想揀翻香港啊，咁啊，咁佢又會有啲答案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大坑嗰邊咧，港島區嗰邊咧。我覺得我覺得冇高低之分嘅，佢就多元化啲、 嗯， 即係有啲可能揀到電影嘅一啲作品出嚟啦。係 啊， 咁有啲人可能會揀到，我都覺得係好唔同啲嘅，即係有啲就會覺得我真係希望係大家可以一齊唱嘅歌，就算可能好 cliche 啲嘅，又話甚至乎可能幫你出翻啖氣，好似有人揀咗 My Little Airport 嘅邊個發明要翻工啦咁樣，即係你會發現嗰個走向係唔同嘅，即係大家好似去咗大南街之後，就真係會有一種我今日係嚟做文青嘅，係要聽文。咁 大南街嗰邊就即係譬如有啲畫廊嗰啲城，譬如你大坑個有另一，跟住大坑個格局，其實我覺得佢好似框住咗一個 area 同出邊有少少斷開咗嘅感覺。 嗯， 係即係佢自己一個小社區咁樣樣 因為的而且確，你出咗去隔離係深水埗啊、太子嗰啲咧，尤其是好多舊樓咧，佢真係有一種特別嘅味道喺中間嘅。係啦，不過其實今日咧做咩啫？ 你個味道 咖啡豆嘅香味啊嘛！ 我以為你講咩味道？ 黐線。好啦，今日咧其實除咗街坊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之外，其實我同波勝都有啲選擇嘅。 係啊， 你先啦， 我先啊嘛。 係啊， 咁剛才你講起買啲 AirPod 咧，都有個聽眾，即係佢喺網上面都有講，佢自己覺得喺 coffee shop 裏面都佢自己有一手都好想揀，就買啲 AirPod 嘅《墨記的最後一夜》啦。 哦， 佢話佢有個 pairing 喺度， 係呢首歌要搭配 Irish Coffee， 仲要夜晚飲咧最適合曖昧嘅天氣，哇，好有詩意， 好有詩意啊！ 係啊， 但夜晚飲咖啡瞓唔著嘅喎。 同埋點樣曖昧嘅天氣咧？即係點啊？即係準備打風又未打風嗰啲 啊！好危局啊！個心揞住揞住啊！ 係啊！嗱，其實咧，我以往去得最多嘅 cafe 咧，就呢個珊瑚 cafe，cafe de coral， 大家。 讲咗出去啊！ 我真系即刻谂到， 即刻拖低咗我哋整体成个节目嘅文化水平。我想讲 珊瑚咖啡或者墨氏咖啡咁样， 墨氏咖啡， 即系呢啲以前会常去啦，同埋有啲以前会去，咁而家冇去嘅 coffee shop 啦。咁得意在系我有一啲朋友都有带过我，即系深水埗区嗰边一啲饮嗰啲咩滴漏咖啡啊嗰啲咧， 嗰啲系即系唔同冲嘅方法嘅嗰种啦。 系啦，去过有一间我印象好深刻嘅就系佢喺嗰个夜晚嚟嘅半夜去噶啦，佢开到凌晨四五点噶喺深水埗区，好似我都十二点嘅一点先去到。咁佢得意在 你有冇搞清楚到底酒吧定咖啡？ 咖啡佢喺咖啡店嚟噶，真系得咖啡冇酒精啊！所有嘢都咁低在就係因為佢係地鋪，咁佢側邊出邊嗰度咁咪擺咗一架嗰啲 high AC 嘅 van 仔喺度。 哦，係。 咁然後我去到嘅時候就發現個 high AC 嘅 van 仔嗰度門開咗啦，咁裏邊嗰個即係車身嗰度咧，咁又會有啲後生仔咧，佢喺裏邊鋪頭買完咖啡就坐咗個 high AC 裏邊，跟住就喺度飲噶咯，即係好超嗰件事。咁然後啲車尾啊打開咗。咁有個瓦遮頭，咁然後我啲 friend 咧早到咗，就喺嗰個車尾蓋打開咗，下面好似有個瓦遮頭，就有幾張台仔喺度，即係嗰件事好融入啊！ 好歐美啊呢件事，即係好似歐美啲餐車咁樣咧， yeah. 有啲人喺上面食，有啲人喺個車尾嗰度食，咁有啲人坐喺車頭食咁樣。 係啦，咁跟住但係就咁啱有架車喺度，唔知邊個咁，跟住大家就咁樣用咗啦咁。咁但係 嗰架車唔係嗰種， 我唔知啊。 我以為個 cafe 特登做咗個咁嘅 setting， 但係冇特別問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呢個 setting 幾有趣嘅，係啦，咁嗰次都幾舒服咁。係咁我都好同意，真係即係今次街坊啲朋友講嗰種舒服嘅感覺。 是很重要的， 是啊，咁所以我今日我自己心里面啦，觉得亦都最近听得比较多嘅一对即系香港嘅二人乐队或者组合，佢哋嘅歌嘅旋律啦、编曲啦、轻快嘅，同埋特别主音男主音， 佢把声啊 太好听啦， 会令你进入一种梦境嘅感觉啊。 是啊，如果要 pairing 嘅话，我觉得 pair 一杯水都已经够。即系你喺 coffee shop 听住饮住水，你听住个，哦，真系好正啊！咁， 我觉得佢好似咧冲咖啡上面嗰阵泡啊， 哦， 即系嗰种唔系好实在，但系你又会感觉到 dip 到味道嘅嗰种嘅状态咯。 因为佢把声咧系同嗰啲歌嗰个音乐咧融合得太 好啦， 太犀利。 系啊，我哋星期六夜晚去睇佢哋嘅音乐会，都感觉哇好投入。 佢哋就系 per se。咁我嗰次睇完音乐会就沿途翻去就听翻佢之前嗰啲碟啦，咁但系佢哋亦都派咗佢哋新歌，嗰名叫做《不日之阳》，可以留意。除咗阿 Stephen 把声之外，做佢嘅编曲啦，系啦，我觉得个 feel 好啱，喺 coffee shop 度听嘅。 等别下来接一弯，快乐日常已匆匆流过。秋水缓缓落下，彼此间答应过分担，难过。风呼呼吹起，怎么不见你？忘了日记，街灯都点起，但都别无期，如此凄美。间歇息间，因下那月那日昼夜攀山。跌宕路程遥遥漫。 嚟自 Per Se 嘅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不日之约》。咁啊，你可以听完呢一只，我觉得好啱你 loop 翻佢之前嗰啲专辑咧，有啲即系讲自身噶，亦都有啲即系譬如对上一只，即系讲唔同一啲重要嘅事件喺历史上面发生嗰啲咁样咧。哦，好舒服啊！真系，我觉得你 loop 完之后，你已经可以可能已经饮咗几杯咖啡。 咁我觉得个咖啡都要多谢你介绍咗呢首歌俾佢哋。 我净系介绍专辑添啊！喂，咁但系咧，即系coffee shop， 我哋除头先街坊都有讲啦，除咗即系一个饮咖啡嘅地方之外，佢系已经集合咗好多功能喺里边嘅一个地方。 系 我最早接触 coffee shop 就应该系以前温书嘅时候。 你真系会去咖啡嗰度温书噶？ 我会啊，因为我有转好多地方温书噶，喺学校有温，自修室有，屋企有， coffee shop 有，因为我系要到咁上下。我就要轉嘅，我唔可以習慣一個地方太長時間。 即係過到會約嗰啲 friend 係啦。咁當然你可能會問，咁而家你份工諗住幾時轉嘅？ 我唔係係嘛？做咩就温書還温書，做一環做嘢都唔同嘅狀態。 係啦，同埋 你温書冇錢噶嘛？ 你又啱。同埋我係好中意以前做嘢嘅時候有啲人喐動下。 哦， 我唔可以即係靜止曬所有嘢咯。 我同你真係好唔同，其實我以前好少去 cafe 温書。因为咧，我系好中意偷听人倾偈嗰啲，因为你知咧，当你一个人坐低之后咧，即可能摊开本书喺度温啊，跟住不断地饮下咖啡嘅时候咧，你自己一个啦，我就会观察身边咧，即系三三两两唔同台嗰啲人，佢哋倾紧啲乜嘢， 哦， 都真系好多好精彩嘅发言。 哦， 因为我好记得有一次咧，我就喺隔篱台见到两个女仔，有一个真系讲到喊嘅，咁尤其是佢喊咧，就更加吸引我聆听。偷听啊，佢讲咩啦咁样，因为真好诡异。咁因为首先咖啡本身系静噶嘛， 系啊， 咁佢就要压住自己把声，佢唔可以啊咁样喊噶嘛，即系佢系 阿 K 系嗰啲，唔好再识啦，即系唔可以咁样噶嘛，佢系行即系压住自己把声，系都唔知点咁嗰啲啦。咁我就好俾心机听， 咁原来唔见咗银包，跟住我真觉得好闷啊！我以为会听个出轨嘅故事， 点知系唔见咗银包， 咁我觉得好彷徨嗰啲咯。 哦，所以你系唔能够喺 cafe 度做嘢嘅人啊！ 我可以做嘢，唔可以温书，因为我会唔记得。你睇我咁记得呢个故事，但你问我嗰日温咗啲咩，我点会记得？ 唔记得啦。即系就譬如 friend 倾偈，好似头先咁讲，即系 friend 倾偈，你会坐喺里边啦。 系 咁有阵时你见见客，其实都会噶嘛。 系 跟住仲有一啲 签保险啊， 系啦系啦，一用心聆听，更知你心咁样嗰啲咯，即系用心聆听啦。 系真系用心聆听。 跟住有啲会去睇剧啊，睇书啊，我觉得系消磨时间咯，因为佢 一咯。 有冇咧？ 有啊，两个人。隻手喺台面都不断撩嚟撩去啊，喺度玩手指功打仗嗰啲游戏咁样样，哇！真系 啲人喺咖啡玩呢啲， 我见过噶， 唔系啊， 系啊，同埋即系一杯咖啡两支饮桶咁样啦，有啲系一支嘅，更加环保添啦，即系你完之后到我啦，咁咁而家唔好啦，有疫情啦，系咪大家真系？所以咖啡咧，除咗即系希望多啲听到广东歌之外，都好多好有趣嘅小故事噶。如果咧你都喺咖啡经历过一啲好有趣嘅小故事咧，我哋欢迎你啦。无论系 Facebook 又好，或者 Instagram 又好 ，inbox 我哋啊，有谁冠名长期招募故事噶吓、啊？ 都系、哦，你有冇见过啲奇景咧？ 系啊，喺咖啡当中嘅奇景， 即系嗰种依泣嘅程度，你发现超越咗一间 coffee shop 应该有嘅程度啦。咁 啊，我要杯斋啡啫，点解咁甜嘅咁？ 但我覺得 coffee shop 喺香港，我即系我唔系成日去或者成日揾嘅，因为我中意台湾嗰种就系佢哋好多系地铺啊，咁、 哦、 然后你可以坐户外地方，或者佢好大嘅落地玻璃城嗰啲， 系我都中意台湾嗰啲多啲， 系啦， 因为佢啲餐嗰啲一份一份会大份啲，比较容易饱。对唔住，我都将嗰个整体嘅文化水平降低咗好多。 所以如果大家有呢啲咁样嘢可以交流啊，喺我哋嘅 Facebook、IG， 即系同我分享下你有边啲香港 coffee shop， 其实你都几中意环境几好嗰啲咧，我想知啊，即系嗰啲户外啊，舒舒服服啊， 系啊，又或者系喺 cafe 度见嗰啲好匪夷所思嘅画面啦、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今日整体大家喺拣啊，喺 cafe 想听到嘅歌都系安静派噶嘛， 系。 咁其实我真系好少去 cafe 嘅，两个原因啦。 cafe 嘅，两个原因啦。第一就系头先讲话，因为啲嘢食唔够食啦。哇，三文治你即系三文治，即系三片啫咁样。咁另外一个原因咧，就我真系好容易瞌眼瞓嘅。嗰、哦那个咁 moody 嘅环境系真系好容易令我就唉开始中啦咁样。所以我喺 cafe， 我系希望可以俾个 beat 我。咁先够癫噶嘛，系咪先？ Never wanna put myself on the low low, yeah. I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Push it up, hooking up with someone. Don't really care if it's right or wrong. I'm feminine, but I got a strong soul. 全部跳起舞蹈。 次你去 coffee shop 嘅时候咧，嗰个靓仔埋嚟，小姐，请问需要啲咩嘢？你可唔可以咁样同佢讲啊？俾个 bit 我。 唔系啊，如果系靓仔行埋嚟同我讲，我梗系要你啦，傻嘅你都。梗系你阿钟思琪、钟思韵主唱，亦都系埋班作乐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未够癫》。 咁啊，听日5点钟我哋再见啊，拜拜。 拜拜。